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第三節，嗱，我哋好耐冇講過呢個量子嘅 硬淨嘅方嘢， 又方嘢啦。咁咧就後邊呢個其實我都唔係好識解嘅，咁但係一份咧就 咪逐隻字你識解，砌埋就唔識解嘅，硬科嘅嘢。 咁但係竟然係出現喺一個即係普通大眾嘅報紙入邊啦，《獨立報》英國《獨立報》啦咁樣。好啦，咁嗱，首先咧就咩係 spooky 啦？嗱，呢個本身有一個典故喺度喎，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啊？ 如果你要連埋嗰個物理學嘅古仔嚟講咧，咁講得 spooky 就係一種咧，好似好即時、好突然嚇，即係我哋譬如之前講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咁樣嚇，即係譬如尤其是講點解我哋嘅月亮同我哋嘅地球有萬有引力，佢哋唔使有隻手拖住隻手嘅，係可以隔咗一個空間係搖佢有一個作用嘅。咁佢可以係經過一個距離都可以有一個相互嘅作用嘅，咁啊叫 action at a distance， 即係英文又咁講，而且就睇落去咧係一個好快速即時建立到嘅關係， 即時嘅樣嘢啊， 係啦。咁呢個就喺嗰個萬有引力嘅時候，我曾經見過 spooky 呢個字啦。咁另外就喺嗰個講量子現象嘅微觀世界現象嘅時候咧，又會講到就係話喺左手邊一邊世界的量子資訊咧，好像可以突然之間即時通知到右邊那個世界，尤其是我哋講嗰個叫做量子糾纏現象咧，咁又會即係愛因斯坦咧，佢又會即係用到呢個 spooky 呢個字，就似乎就係一啲好突然即時關聯有聯繫嘅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物理學入邊咧就用上 spooky 呢個字嚟形容佢哋之間嘅相互作用。咁今次呢個例子咧，就關乎一個咧就量子效應，就似乎有一啲咧又好 spooky 嘅嘢又走咗出嚟啦。 咁嗱，我哋理解一樣嘢就係咧呢啲效應咧，無論係幾違反我哋日常嗰個直覺同埋常識啦，都唔係喺我哋自己嘅範圍見到嘅，係只不過喺一個微極微觀嘅世界見到啦。咁但係呢個新聞講咧就話，咦唔係，可以喺即係一啲宏觀嘅世界見到喎嚇。咁咧就我經常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呢個微觀世界同埋宏觀世界以邊條，即係以乜嘢做一個劃界線？ 嗱，你好睇嗰個咩系統嘅，即係你如果一個原子嘅世界，我哋就會話好微觀啦。但係你去到廿零粒原子，你仲係咪話好微觀？咁我哋好多時就 嗰、那個係咪已經去到分子嘅層面？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分子係其實又係同時可以表現到經典力學效應同埋量子力學效應喎。即係我哋就好多時就會話啦，到一個世界咧，你譬如將你可以想象啦嚇，一粒原子你砌多啲落去砌成一個晶體，再砌大啲變成一個結構。 咁你砌到幾大嘅時候，開始你發覺個量子效應可以唔需要理會咧，咁、 嗯、 就會開始由一個叫微觀世界進入宏觀世界嗰度啦。嚇、 嗯， 咁我哋就由嗰個叫做薛定谔方程咧，開始進入去呢個牛頓力學方程嚟描述嗰個世界啦。咁、 嗯、 我哋就以呢一個量子效應幾時飛兜咧，為之一個叫做微觀世界同宏觀世界嘅。好多時就用 我哋就唔係 刻意用大小嚟去分， 唔係用啊，但我哋睇個效果。即是話，如果我哋測量到有一個量子嘅效應咧，咁我哋就話呢個係一個微觀嘅世界。 但其實如果第直觀啲嚟講咧，其實就我哋好多時就純粹用我哋人眼嗰個嘅觀感嚟去睇嘅啫。即係講得衰少少啊，譬如去到講緊十嘅負六次方 micron， 即係可以到幾細啊？我哋一把間尺可以睇到毫米啦，千分一毫米。即比起一毫米仲要細一千倍嗰個尺度咧，就叫一個 micron。咁其實可能一個我哋就一個 micron 以上嗰啲，我哋大致就叫佢做一個都嗡嗡地觀嘅世界噶啦。但係再細嗰啲咧，你就發覺嗰個通常啲量子效應就會比較強噶啦。但係當然實際上強唔強咧，又要睇佢本身個系統個能量有幾高啊，啲嘢喐得快唔快啊。咁你先至再可以講到佢本身個量子效應強唔強嘅。即係譬如講緊一個電子。佢如果行得慢嘅時候咧，反而嗰個量子效應就會強嘅。佢行得快嘅時候咧，就個量子效應唔係咁明顯嘅。咁所以咧，你要需要喺一個比較低温啲嘅情況咧，咁咧呢啲量子效應又會叫浮現啲。即係所以講種即係嗰個微觀世界量子效應浮現。咁你除咗係嗰個大小決定之外咧，個能量級數又會決定，佢嗰個温度又會決定咯。即係幾樣嘢加埋。 咁量子世界同埋我哋經典世界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啊？ 嗱，咁用物理人講又好簡單嘅啫。你係究竟用邊套力學嚟去決定佢、你用 F 等於 ma 計佢個動態， 呢、這個就係牛頓力學啦。 定係用嗰個 Schrödinger equation 嚇、那個 Schrödinger equation 就負 h bar square over 2m， 跟住嗰個跟住就有個 Laplacian operator square。哇！你真係一撳就出嚟、 跟住再加上呢個 potential energy 成長 wave function 等於呢一個 i h bar。 其實我哋應該 T 出 係啦， 即係寫心口度。 跟住再 take 呢一個wave function 嘅 time derivatives， 咁即呢類咁樣嘅嘢啦，嗰條 equation 就係、咁即係你要用到呢啲咁樣嘅威馬查符號嗰個量子力學嘅方程嚟去描述嗰個世界，咁就係嗰個量子嘅世界咯。 但係以我哋譬如話一個常識嘅世界啦，即係你唔用頭先嗰啲數學嘅比較方法，你點解釋俾一個細路仔聽，即係量子世界同埋經典世界嗰個分別？ 嗱。看看個細路仔有幾細，即係嗰啲 quantum mechanics for baby 咧，嗰啲攞嚟呃人。OK， 你即係譬如俾我咁一個小朋友，我會咁講，你去到量子世界時候，所有嘢變成一劈劈，即係所有嘢變成棉花糖咁樣。喺宏觀世界，我以為佢係一粒嘢，但係你去到微觀世界睇嘅時候，佢全部嘢變曬一劈嘢。你以為佢一粒粒嘢砌成一個結構咁樣一個晶體好明顯，但係你 zoom 埋去睇一個微觀世界咧，佢原來全部變曬一撇嘢，即係所有嘢你要用機率嚟去講，全部嘢變成一嚿雲咁樣一個世界咯，即係呢個就只能最直觀地咁樣講。 即係變成機率呢個，我哋喺直覺上，我哋經驗上好難理解。 係啦，咁即係好簡單例子。咁你去到如果係一個微觀世界嘅陳志宏同梁錦祥喺度做緊呢個節目。咁我哋變咗劈咯，我呢個黑色嘅原子同梁錦祥白色原子，大家變成一劈，咁甚至乎撈埋係一個灰色咁嘅狀態喺度。咁不過可能我呢邊黑啲，咁你嗰邊就白啲，中間有個灰色地帶。 佢而家呢個都即係體現到呢個問題喎，即係基本上冇 object 呢樣嘢喎。 係啦，你只能夠講一個叫做喺空間上邊嘅機率分布咯，咁所有嘢你就有條方程決定咗個機率。就唔可以再講一個好 exact 嘅位置啊、軌跡啊，咁呢個就係嗰個量子 世界。所有都係機率嚟。 係啦，係啦。咁而你要睇到呢樣嘢咧，好多時就係你要 zoom 到一個好近嘅世界，好靈敏嘅儀器先至得嘅。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就係咧，你如果真係要想睇到我同台長嘅嗰種量子效應咧，你要有一個好即係好精密嘅儀器。 就看到我的機率波了，即譬如說我這件衣服這個黑色的邊緣其實不是那麼直的，你看到上面有些 fluctuation， 其實我有些機率雲有是都是一劈劈很輕微的起伏的，不過起伏呢是弱到的地步呢，你用自己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如果我們關張講，其實你不是看到一件衣服在這裡的，你看到有些東西就是動來動去， 是一塊雲，我們是一塊雲我把口是一塊雲即是我的眼是一塊雲即是我是陳志宏即是，但是你要在一個這麼大 的系統看的時候，你就那個量子即是個儀器要很精密才看到我們的量子效應，所以基本上來說我們是不是沒有量子效應，但是弱到的地步我們根本不需要理會量子效應，然後就用回我們牛頓力學就已經可以掌管我們的即物理的行動、但是你夾硬要在一個咁我哋肉眼的世界做睇量子效應咧，你就一定要依賴到一些非常之靈敏的儀器。所以就係、咁呢一次呢一個報道咧，其實就講呢樣嘢。 係啊，嗱咁我另外舉一個例子，我想問下你啦。嗱，我哋前面有道門啦，我一定要開到門我先出去噶嘛。 係啊， 但係如果我話係喺一個機率嘅時候，會唔會我做好多次，我行埋道門度，有其中有一次我會唔使？道門開咗就 係啦，即係而家喺一個經典世界咧，你係有 99.99% 嘅機率咧，係喺呢度買。 唔止啊，咁高咁 即係基本100%㗎啦。 係啊， 咁即係我哋認為100%，你喺得入邊就唔喺出邊㗎啦。 係啊， 但係量子世界咧就唔會講得咁絕對嘅，你可能都會有0.001% 嘅機會率咧係喺出邊嘅。 嗯，係同時喎。係同時喎。 係啦，咁即係話咧一個阿台長嘅。這個波函數給出來的機率分佈呢，絕大部分在這間房裡面很微量在外面、在什麼情況之下我才很肯定呢你是 100% 入面呢，就除非這道門呢是你是需要無限能量才穿透得它、那你我就才可以確保到你 100% 在裡面、只要這道門是即是那個能量夠低，你很容易就衝過到去，可能是一塊紙嚟嘅、即係嗰啲日本嗰啲門窗咁樣，有啲一塊紙嚟嘅咁咧，咁嗰啲咧，你就嗰個喺外邊嘅機率咧，你就會高啲啦。即係嗰個叫量子系統描述，就係會咁樣去描述你嘅存在。 咁但係呢啲全部係廢話嚟嘅，因為喺日常生活我哋係唔會見到呢啲嘢。 係啦，即係你問個細路份功課喺邊，有交有交，冇交冇交啦，即係冇得用機率嚟講噶嘛，係咪先？ 冇得介乎喺交。 你試下咁樣嚟講，即係你我學生 咁唔係咁個老師就話。我俾幾多分就係可以好個機率嚟嘅啫。 係啦，你估下我一巴扯落嚟嘅機率有幾多咁樣 啊？好啦，咁我哋講完廢話，我哋要講呢篇文啦。因為最篇文最大鑊嗰個地方係咩咧？就係話咧，佢原來咧就喺某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做實驗係見到嗰、那個即係量子效應可以喺一個人咁大嘅範圍度邊見到。 咁嗱，呢度咧又大把嘢講嘅。今次呢個實驗咧，佢用到嗰嚿嘢咧，就係、是、一個重力波探測器嚟嘅、就係LIGO LIGO 啊、 我哋講好多次嘅呢個就 啊，我哋就係佢係攞嚟幫我哋度重力波嘅，就係話咧喺嗰個遙遠的太空某某深處入邊，當出現一個非常激烈嘅天文事件，令到個重力場有一個小小嘅擾動嘅時候咧。它就傳到嚟我哋個地球上邊，咁呢個重力波係咪存在嘅咧？咁就由呢個廣義相對論係預測過嘅。咁我哋的而且確喺近年咧，就呢一個 LIGO 咧，喺我讀書嘅時候咧就話起就未整好，後來測試咗好多年咧都度唔到，但係近呢幾年咧係度到，而且度到嘅事件越嚟越多，好精彩。咁係一個咧。即係打開咗呢個新一個嘅天文學發現嘅其中一個感官。咁佢具體嘅結構係咩呢？佢就係有一個好重嘅秤砣，佢個秤砣上面有塊鏡。我就想睇下呢塊鏡有冇因為外面嘅重力波擾動而喐。咁但係令到呢塊鏡喐嘅原因有好多嘅，可能嗰度有地震。我哋個地球唔知點解，即係可能有，即係可能個地殼下邊或有啲嘢擾動咧。咁我哋要將呢啲擾動咧就減走咗佢。我哋想真係減淨咧由呢一個天外嘅俾落嚟嘅擾動。咁經過好精密嘅即係技術分析個計算之後咧，我哋有能力去度得到呢啲外邊嘅擾動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度到由外太空俾落嚟嘅重力波效應。咁佢呢個重力波咧，係會令到呢個秤砣咧輕微地喐咗少少。 咁佢喐咗呢個秤砣，呢個秤砣上面有塊鏡嘅，咁呢塊鏡又會長期被一支好精確嘅激光去照住嘅。咁嗰個激光，即係佢一反彈嘅時候咧，佢自己嗰個入射光線同反彈光線係會有自己嘅一個干涉現象咧，係令到我哋睇到一個好微弱嘅干涉條紋嘅少少嘅轉移變化喺度。我哋就透過睇呢個干涉條紋嘅變化嚟去確定呢一個秤砣本身有冇喐，同埋最後呢種喐係唔係因為呢一個咧天外嘅。信號而動， 咁呢個即係一個直覺解釋就係嗰支光射落去，如果佢個秤砣喐一喐，呢支光彈出嚟嗰個角度係歪咗嘅， 嚇係咪？即係直頭就唔需要講到角，可以講角度啦，亦都可以講就係話佢本身入邊嗰個干涉條紋係可以令到佢本身嘅干涉現象係有所褪位嚇。 咩係干涉條紋？ 咁你就係、是、譬如話你兩束光，佢咧你知啦，有時就會係。大家都是最高峰，有時是最低谷，即係等於海的波浪亦都係一樣。有時是高峰，有時是低谷。如果你係兩個匯聚埋一齊嘅時候咧，有啲位置佢會永長期就係大家互相疊加，有啲位置就長期係互相係抵消咗變咗零，有啲位置就長期都係喺個谷底。咁呢個就係佢哋兩個即係波動互相干涉出嚟嘅結果。咁、如果你輕輕地喐下，即係干擾下呢一啲來源嘅時候咧，那個干涉條紋都會有反應。啊！呢個好唔難理解啊，就等於你有個光照你個影，咁你個光源變，你個影都會有啲變嘅嚇。咁、如果係用喺呢一個咁嘅攞嚟去度距離嘅時候咧，就好有用。你係而家考慮嘅就係你本身入射嗰條光線同埋反彈呢兩條光線之間嘅干涉。咁佢哋會唔會有嘢喐咧？就好睇你本身射落去嗰個目標物咧，本身有冇喐啦。如果個目標物有喐嘅時候咧，你就俾到個干，即係嗰個干涉現象嘅擾動出嚟、我哋就睇呢個咁呢個干涉現象嘅輕微擾動。即係嗰個其實你可以或者如果就算聽唔明嘅話，你可以理解就係話個光線反射出嚟嘅一個結果，我哋係可以去好靈敏地去捕捉到嘅。咁我哋就可以決定咧係咪有一啲重力波嘅干擾。咁但係點解要介紹咁多嘢咧？佢同呢一個今次介紹嘅新聞咧。入面牽涉到的現象幾乎完全無關，但是呢我只是想講就係話咧，呢、這、一個重力波的呢個儀器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靈敏，就係咧好輕輕震動的嘢咧，佢都能夠度得到的一樣儀器嚟嘅。咁有啲做物理理論嘅人，尤其是做量子理論方面嘅人咧，佢哋好聰明嘅，佢哋諗到就係話。啊！我可唔可以利用呢個咁精密嘅儀器嚟幫我哋去感受到一啲量子效應咧？即係如果仲記得我哋呢節開頭嘅時候講得量子效應，就係嗰件儀器要好靈敏嘅。咁而家有件好靈敏嘅儀器，但係佢係攞嚟度重力效應嘅。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就利用佢呢個咁高靈敏度幫我哋度到量子效應咧？咁呢一個咧就係今次呢一班咁嘅即係科學家咧，我覺得我非常欣賞佢哋呢一種。即係諗法嘅地方，咁但係咧背後佢哋究竟想度嘅係一種乜嘢量子效應咧？我諗就 係啦，我哋呢次結束，但係因為點解咧？頭先你講到呢班科學家咧，咁好簡單啦，全部都係麻省理工噶啦，啊，同埋麻省理工出品必屬即係勁嘢，咁、所以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啊，佢想即係竟然度到一個即係量子效應嗰、那個具體內容係咩咧？咁樣。